总会有那么一天，别 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他一定会来，要从苦海里面走过来。今天伤心路过，别让时间淘汰，也别忘记还有爱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。一张一轮照片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只想一笑，那些故事还在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。一张一轮照片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只想一笑，那些故事还在。 深深雨蒙蒙，世界只在你眼中，相逢

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。 下一站到哪里？到底爱在哪里？

工作不仅处处不顺心，而且会影响到工作的状态，最终可能会因为受不了团队的氛围，或者是跟某人不合而使你的同事辞职。导致同事关系不融洽的原因有很多，那除了重大问题上的矛盾以及直接的利害冲突以外，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言行细节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哦。那么到底有哪些言行会影响到同事之间的关系呢？今天的职场秀给你分析。有好事情不通报，这可以说是单位里的一个忌讳。比如说单位里发了物品，领了奖金，你如果先知道了或者已经领了，一声不吭的坐在那里好像没事一样，从来都不向大家通报。其实有的东西本来是可以代领的，也不帮别人领一下，那这样几次下来，别人自然会有想法，觉得你可能不太合群，或者是缺乏共同意识和协作精神。以后他们有事情的时候先知道了，或者是有东西先领了，也不会告诉你的哟。所以如此下去，彼此的关系自然就不和谐了。有些事情明知道却装不知道，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忌讳。比如说同事出差去了，或者是临时出去一会儿，这个时候正好有人来找他，或者是正好来了电话再找他，如果同事走的时候没有告诉你，但你要知道的话，不妨告诉他们。如果你确实不知道这个情况，那不妨问问别人，再来告诉对方，以显示自己的热情。可明知道却说不知道，一旦被人知晓了，那彼此的关系势必会受到影响。工作中强势的人很多，喜欢嘴巴上占便宜的人也是很多的。那在跟同事相处的时候，总有一些人呢喜欢在嘴巴上占一些便宜。有些人喜欢说别人的笑话，讨人家的乐趣，甚至虽然是玩笑，但是也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告终。而还有的人，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日常小事，一见到对方有破绽就死死地抓住不放，非要让对方败下阵来不可。有的人更是常常主动出击，人家不说他，他先说人家，那这样的朋友一定也要注意喽。有的时候在职场上，尊重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。其实职场上需要研究的东西和在意的东西也很多，所谓职场无小事，而言行稍不注意就会得罪同事。希望你在职场上也能做一个处处替别人考量，也能让自己更受欢迎的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职场秀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的时间不要走开，继续来分享好歌曲。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，在挤迫都不放开，祈求在路上的阻碍，令愉快旅程变悲哀。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，与他再爱几公里。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，白运气决定我生死。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，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。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，如何能重拾信心？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，赐我他的吻，灵魂追人。我爱主，同时亦爱一位世人。祈求沿途未变心，请给我。信心，祈求天父做神。